第140集。被民警带回去前，这小兔崽子可能还觉得是我阻止了他为爱牺牲的壮举，对我诸多埋怨。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悠悠地说： 傅律师，你一定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 滚。 这中二病晚期的模样几乎令人当场失笑。鉴于陶鑫既是初犯又未成年，且火灾并未酿成严重后果，受害家庭也表示谅解，唐一川为其申请了考察帮教小组进行心理辅导，确认陶鑫适用缓刑，而对于涉嫌包庇罪的小夏则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并封存犯罪记录的决定。唐处长在市中院是相当说得上话的，他的公诉意见基本就是最终判决，这个案子总算皆大欢喜。走出市检二分院的检察厅，我由衷地舒了一口气。一向以严刑峻法闻名的唐处长难得网开一面，我对他说： 谢谢，本职工作而已。 唐一川没什么表情，但面色显得些许疲倦，问我 开没开车。 我把车钥匙扔给助理，让他把我的车开回去，唐一川则把车钥匙扔给了我，让我送他一程。 你脸色不好，病了？ 我心一揪，这人的状态相当反常。 太累。 唐一川合起眼睛，自己捏了捏太阳穴。正说着话，迎面而来一个人，远远的便冲唐一川喊： 哟，唐处啊，哎呦，这是老同学聚会呢。 来人由远及近，一副可憎的面容，可耻的嘴脸也愈发清晰。只见那人倒八眉，吊梢眼，鼻头犹如一头拍扁的蒜，尤其是那张坑坑洼洼的脸，不在青春的年纪却布满了青春的印记，令人观之欲呕。我认得这张脸，市检二分院反贪局侦查处处长秦冠军。 办案子。 唐一川冲秦冠军微微点头。 秦处今天怎么有空回二分院？ 秦冠军的行政级别比唐一川低，但唐一川仍管他叫秦处，话虽客气，表情却仍然冷淡，仿佛世间万物都不配存在于他的法眼。秦冠军一脸假笑： 今天不是梁反摘牌吗？舍不得老单位，回来看看。 一句话令我想起来，领导要打老虎拍苍蝇。以前有句话叫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检察院。后来公安江河日下，法院总遭网民炮轰，唯独检察院手握反贪反毒两柄利剑，好似尚方宝剑一般，成了公检法三机关中最强势的存在。所以梁反转利，意味着检察院从此大权旁落。记得消息刚出来时，我认识的律师们无不拍手称快，都说鸭也有今天，看鸭往后还怎么牛怎么横。当时姓秦的斗不过唐一川，从刑检部门转去干了反贪，如今转隶进了监察委，一下就扬眉吐气了。他冲唐一川挤眉弄眼，阴阳怪气，意思是你的仕途基本止步了。这时梁反的匾额已经从二分院门口摘了下来，天阴欲雨，几株秃了瓢的老树在风中抖擞，曾令人见之肃然的人民检察院此刻看来倒有几分凄清之感。唐一川坐在我的身边，车刚驶离二分院不远，居然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板白色药片，往嘴里扔了两粒。这个举动令我很不安，把着方向盘的双手狠狠一紧。我们分别多年间，见一回争一回，回回刀光剑影，剑拔弩张，难得如今还能心平气和地同车而坐。我提醒自己别多管闲事，试着站在这位唐处长的角度想了想，到了唐一川这个级别还终日奋斗在司法第一线的时不多见，被半道撸掉副厅职务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不抽烟，非必要的应酬也不喝酒，舒缓压力的方式少之又少。我扭头一瞥，见唐一川仰面合着眼睛，药就含在嘴里， 不嚼不咽，一脸的冷漠与倦怠。忽的他皱了皱眉，面露一丝痛苦之色。我刚筑起的防线瞬间瓦解。我强忍着怒意，试探地问，到底在用什么药？唐一川睁了眼，斜斜瞟我，振振有词，三甲医院的处方不用你管。我心中怒火升腾，一脚踩下刹车，还没停稳就下了车，打开唐一川那边的车门，一把拽他出来。不等他站稳，我二话不说就朝他抡拳头。我俩身高相仿，体型相似，真发起狠来，谁也占不到对方的便宜。然而唐一川竟没还手，他似任由我发泄一般，每一拳都被我砸得踉跄数步，始终沉默应对。我没这么大方。记忆回到13年前，彼时我被蒙在局中，一些负面的情绪一直憋闷在心里，经年累月的拥积发酵都沤烂了。连挨我三拳之后，唐一川似乎力竭而倒，他半跪在地，低着头，双手抱臂，上身不住地颤抖。我从没见过这么脆弱的唐一川，一时心疼又心软，叹着气走上前。没想到这小子根本就是装死。当我卸尽防备来到他身前，他忽然头一抬，眼角寒光一闪，朝我的脸面狠出一拳。我迅速扭头一躲，结果恰被唐一川一拳砸中太阳穴，砸得我头晕眼花，两耳轰鸣，站都站不住了。唐一川轻身压了上来，我俩在地上滚了一遭。由于我刚才受的那拳太过猛烈，我毫无悬念地被他压在身下。唐一川伤势也不轻，眉角开裂，鲜血一滴滴地打在我脸上，湿黏滚烫。主动权已经丧失殆尽，但嘴还闲着，我对他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你少装蒜，要不我直接去找你们院的方检察长谈。 我冲唐一川一通乱吼，什么词儿粗俗就骂什么。唐一川始终伏在我的身上，以全身重量将我压制，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突然间，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药盒，啪地扔在我身上。 干什么？ 我仍没好气。你自己看。我将信将疑地打开药盒，闻了闻，再取出一片送进嘴里，一股薄荷的凉意蔓延于齿间。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厮分明就是故意诱导我，这就是薄荷片。